第63集，从北京回来后，许岩又一头栽进香水广告的拍摄里，花了一个多星期，终于完事儿。王文安列出来接下的工作安排，许岩看了看，下期封面邀请的是雨雪，早就定了的，拍摄地点在一个小岛上，但他还没提前去看过，因为实在抽不出空来。 要不让其他摄影师过去看看，或者我去。 没事，我就这习惯，自己拍自己踩点，我自己能心里有数。雨雪的时间更紧，没有空在现场等我们商量位置和角度。下周日吧，那天我休息，暂时没有别的事情，我自己去一趟。 估计会下雨。没错，是会下雨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下一整天。天气差的话，光线不好挑，很可能白跑一趟。 我到时候再看。 今天他下班早，跟许年约了回家吃饭。吃完饭，一家人坐在客厅，谈起许岩新买的房。 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？ 他目前还是一个完整的毛坯房。 哎呀，哥找的那个设计师太忙了，估计要等到秋天才能动工。 没办法呀，看了那么多样例，就看中他的风格。反正也不急，设计师定好了，到时候交给他就行。 聊了会儿天，许岩和许年离开家。两人走到车边，许岩把手搭在门把上，想了想，回头问了一下。 你今天怎么了？感觉不太开心啊。 不但话少了，还总走神。刚刚喝茶的时候，数次误拿起许岩的杯子。 不知道。 你老婆呢？ 出差，还没跟我说什么时候回来。 上我车吧，找个地方喝酒。 两人到了常去的星巴，许岩让老板开了瓶酒。 兑点什么？红绿茶还是其他饮料？ 不对了，就这么喝吧。 许岩看他一眼，他弟今晚是奔着喝醉去的。 吵架了？ 没有，就觉得姐姐怪怪的。 怎么怪了？ 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，和平常差不多，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。不知道怎么说。他又总是很忙，要出差，公司里事儿也多，也没什么机会谈谈。 你想谈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想他了吧，太久没有两个人一起好好待着了。 想老婆了就去跟他说，在这儿难受没用的。 这不就是问题所在吗？我感觉他最近好累，不太想说话的样子，问他什么都说没事，我有很多话就突然讲不出口了。 理解，等他回来以后好好谈谈吧。结婚3年多，总不能连这点事儿都过不去。 许年缓慢地点了一下头，拿出手机打开微信， 问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。 问完，两个人又聊了半个多小时。许年期间隔几分钟就看手机，但一直没收到叶轩的回复。许岩眼见他弟的表情越来越淡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毕竟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，只能一边给他倒酒，企图麻醉他的悲伤，一边安慰。 估计还在忙呢吧，要不然就是睡了，出差这么累，难免的。 我没事，我很好。 许年痛饮一杯苦酒，他醉醺醺撩起眼皮，见许岩也迷迷瞪瞪地支着下巴，另一只手握着酒杯转来转去地看，犹豫很久，许年嘟囔着开了口。 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回国这段时间里，沈志有来找过你吗？ 酒杯停止转动，许岩盯着摇摇晃晃的酒。 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去问问。 许年从食盘里摸了根小鱼干，放在嘴里慢慢嚼， 我以前觉得他是个目中无人的臭脾气富二代来着。 不至于。 目中无人不至于，顶多是目中无他。臭脾气也不至于，顶多是冷暴力。 后来我听说他放着 CEO 不做，跟家里断了关系，跑去读法律，就觉得他还挺，怎么说，挺敢的，肯定有不少人等着看他笑话。我也跟他合作过，不带感情色彩的说，他的专业能力是真的很强。是不是脑袋好的人，其他方面多少欠缺点？ 你们合作过？ 对，就去年吧。那会儿我干什么来着？搞收购，然后不是请了一新的律师做顾问吗？那边的合伙人给我推了审职。哥，你知道我们得公私分明是吧？虽然我对他非常有偏见，但合伙人那样子摆明了就是要亲手代审职，我就没拒绝。审职写的所有的材料，尽调报告、意见书什么的，我都看过。当时还挺纳闷，他一个人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来？后来和律所合伙人吃饭，他跟我说，审职当时是推掉了所有的其他业务，专心做这个。而且最开始，是沈直自己提出要负责这个项目的，说愿意无报酬接受。公司跟他对接的经理说，沈律师每次发资料核对问题都是凌晨四五点，但你白天无论什么时候找他，也都能及时回复，好像不用睡觉一样。哥，他真的不用睡觉吗？你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睡觉吗？他是不是 AI 啊？ 睡，不但要睡，偶尔还赖床。起床了，你今天早上有会，千万不能迟到的。你再不醒，我亲你了。 别吵。 忘了。 反正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很牛。后来还额外给了一份几百页的分析材料，都是他摸透公司情况之后写出来的投融资建议和各种风险评估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有律师会花心思给免费写这个的。再加上他好歹是管理过大集团的人啊。真的比投行分析师还专业。法务部看了都没话说，公司几个市场投资相关的部门现在还在用他写的材料做参考。我也是，那沓材料确实很有用。他的脑子我真的佩服。但是哥，要是他真来找你了，你也要想明白啊，不能再让自己受委屈了。你俩合不合适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就算他拿着住院单来你面前装可怜，也不能心软，知道吗？